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将进酒》，作者唐九卿， 第275集，审问。 反过来想， 沈德川脑海里反复出现着沈巍的脸，他喃喃道， 反过来就能说通了。 海日谷不解其意，隔壁行商的声音已经停歇了，庭院内月色冰凉，萧迟也在片刻安静里抬手把长衣罩到了沈德川的肩头。 既然世家不知道白蝎子的存在，那他们只能凭靠自己的力量去接触阿穆尔。 沈泽川拢着长衣， 而能够接触到阿穆尔的地方只有三个，离北、边郡还有端州。我在去读时曾经审问过几雷，他说过沈巍之所以会被派到中伯来，是因为世家想要他在这里阻断离北和启东的联系。他也许不仅仅是来做条看门狗，他还在替世家接触边沙各部。 海日谷毛骨悚然地说， 那他娶了白茶岂不就是为了试探？ 沈泽川迅速整理着线，条理清晰地说， 朱氏在端州放任响马进出，连登州的女子都深受其害，那敦州会少吗？敦端两州挨得这般近，谭台龙不会对响马倒卖女子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听海日谷说，朱氏在拟造户籍的时候就在猜测，朱氏一个边陲小州府，如何能改得动远在去都的皇策呢？朱氏背后还有人，这些人谭台龙动不了。沈巍来到中伯，就是和朱氏朋比为奸，他到端州去，就是为了查白茶这层藏起来的网。 这也是沈泽川恃才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如果白茶能够蒙蔽沈巍，那么根本渗不到敦州内部的响马，又怎么能轻而易举地查到他身上？他嫁给沈巍是为了端掉响马，而沈巍出兵围剿响马则是为了试探白茶。纪雷在临死前提过一件事情，沈巍受太后的命令和纪雷联手捏造了东宫谋反案，他们在昭罪寺里杀掉了太子，随后没过多久，沈巍就察觉到自己的府宅周围都是眼线，房顶总是会有人在走动，他为此夜不能寐，认为太后想要卸磨杀驴，于是用重金贿赂了潘如贵，这才被放到了中伯。 沈巍怕死，他已经怀疑自己被世家当作了弃子，为此他到中伯除了替世家接触边沙各部，还在替自己谋出路。他在世家与边沙之间摇摆不定，直到阿穆尔出现。 沈泽川眼眸漆黑， 沈巍才是蝎子。 沈巍和白茶做了好几年的夫妻，他们同床异梦，都在猜测对方到底是谁。沈巍在那几年的时光里告诫自己不要心生怜悯，他们生了儿子，白茶从珠玉锦绣的名中选中了泽川，他们按照章程办了酒宴，相识时没有半点杀机，仿佛是真的在相爱。沈巍是个庶子，他曾经忍受过很多事情，最终他走了出来，成为了世家的刀。他以为自己足够锋利，为了证明忠心，连太子都敢杀，但他很快就发现这没用，他注定会被再度抛弃。世家权贵们蔑视他，他仅仅是个挣扎在天前另一端的蝼蚁。沈巍有时坐在庭院里，看着白茶在檐下逗儿子，都会误以为他们是对神仙眷侣。沈巍有过片刻沉沦，因为白茶的眼神太真诚了，那目光注视着他，让他以为自己是白茶最崇拜的男人。可这些 都是转瞬即逝的光影。沈巍永远都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是个人渣。沈巍不想一辈子都做条狗，而白茶就是那锁链之一。当沈巍再一次站在抉择面前时，他仅仅犹豫了须臾就了结了他。他是把刀，最终捅得自己血肉模糊。沈德川长得那样像白茶，沈巍只想杀掉他。他们不是父子，他们是一段微不足道的感情的佐证。沈巍的把柄就在沈德川的眼睛里，这让沈巍无法接受沈德川的注视。但沈巍并没有真的杀掉沈德川，即便他想过无数次要把沈德川扔进狼群。沈德川是沈巍和白茶的儿子，他流着两股冷漠的血。沈巍为此开怀畅饮，他留下这个儿子，再把这个儿子扔了出去。他什么都没有交给沈泽川，这是场报复。报复的对象既是白茶，也是沈巍。陈阳打破寂静，小心地问： 可是，如果沈巍在兵败案以前成了蝎子，那他为什么要自焚？边杀骑兵到了敦州，他已经完成了任务，继续跟着阿木尔往东走才有活路。 沈泽川想不到为什么，这也是他最初不相信季雷的地方。他不了解沈巍，因此毫无头绪，只能说 猜不到了。如果剑心王府还在，或许能从其中找些蛛丝马迹。 你有多少人？ 萧迟也问海日谷。 我不能告诉。 海日谷看见萧迟也的眼神，泄气道： 800人，只有800人。最初那几年有上千人，但四处躲藏的日子不好过，陆续走了很多。 你劫持过雷金哲的辎重，却又送了回来。 海日谷接受着禁卫们的注视，缓缓举起了手，无辜地说： 我没有土地，住在敦州的小巷子里，这些辎重太沉重了，我根本藏不起来。我们只有800人。 古今心道：你们800人劫辎重的时候可不是这么想的。海日谷认真地说： 我母亲说过，东西要物归原主，那些辎重不属于我。 萧迟也毫不留情地戳破了海日谷的话，随口道： 倒不如说是不会用的东西要物归原主。 海日谷露出就这么回事的表情。 颜和如给了你什么，让你这样为他卖命？ 沈德川一偏头，萧迟也就知道他要开始讲价了。海日谷诚恳地说： 他长得好看。 沈德川发现这只边杀蝎子其实很会伪装，他看起来像是很容易被骗的样子，但实际上有些圆滑。 你跟着我想要什么？ 一些承诺。我蒙受过白茶的恩情，所以愿意相信你。为此，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沈泽川竖起食指，堪称温柔地说道。海日谷沉默片刻，老实地说： 我想要土地，一片能够属于我这种人的土地。 你拿什么来换？ 沈德川慢条斯理地说： 我不缺你这800人。 我们是你母亲留下的人，你可以把我们当作精兵。 白茶是白茶，我没有给过你们任何恩惠。 我们可以讲感情。 海日谷说着又举起手，对萧迟也郑重其事地说： 我是指感激之情，你是白茶的儿子，为此我情愿供你差使。 沈泽川薄讽： 如果我是颜和如，我就信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